了人家说， 说什么？ 桃花江是美人我，桃花江万朵呀，比不上美人多。 不错呀， 果然不错，好我每天都到那桃花里头坐，来来往往我都看见。偏偏瘦得那么好， 怎么样好啊？ 全是伶伶俐俐，小小巧巧，叮叮当当，多美多娇。 那些肥点的呢？ 那个肥点的肥得多么撑，多么匀，多么钻巧，多么人。 哈哈，你爱了瘦的脚，你丢了肥的脚，你爱了肥的。瘦的脚，你到底怎么样的学，你怎么样的跳，我也不爱瘦，我也不爱肥，我也爱美，就像你这样美，哎呦不瘦也不肥，在年成地陪好桃花江是美人我，你不爱旁人就只爱我了，好啊桃花江是美人我，因为你比那旁人美得多，好啊桃花江是美人我，桃花千万朵呀，比不上美爱人。当当当当当，我听得人家道 道什么， 桃花江是美人潮，桃花颜色好呀，比不上美爱人家， 真好呀， 果然美妙，我每天坐在那桃花林里头瞧，来来往往可不知有多少。 有人介绍吗？ 有，今天认识了一对，明天认识了一帮， 怎么办呢？ 每天成群结队，小小摊摊，悠悠弯弯，无牵无挂。 谁最中意？ 自从认识了你，立刻中了意，我成了心，我生了恋爱，动了情。 我在那右边走，你在那左边行，我在那前面行，你在那后面跟，我看你准是爱了我，你准是动了情， 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明了，我一看见你我灵魂天上飘，哎呦爱情火焰烧，我全身融化了，不是美人你也爱上了，桃花桃花江是美人我，因为你是美人我才爱上了，桃花桃花